其实你是那个可以把非常多的组织的很从容的那个人吗？ 然后我属于那种一心多用的人，你要是只是一个阶段，比如说一两个月只让我做一件事，我一定做不好。 但是你其实还是专注在服装这件事情上。 没错， 所谓的一心多用是指你同时可以兼顾一些事物，但是呢这个事业这件事儿只跟服装有关。 没错。 你从几岁开始跟服装结下缘分？ 17岁吧。 在17岁之前有学美术吗？ 对，一直学美术，自己的一个愿望。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看画展，我妈妈说你看人小朋友画的怎么样，不错，不过我画的可能比他们好一些。 但是家里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我妈一听，耶，这小孩有点意思。 几岁啊那个时候？ 好像是8、9岁的样子。然后就给找了个老师。 在什么城市？ 我们不在城市，我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沂蒙山区。我们那个山区里是各个地方过去的，就是它是一个军工区域，军工厂。我父母那个单位呢，他们是生产枪支的。 所以你们是什么数字代表的那个工厂？ 没错没错没错。 你在美术课上的表现已经令老师和自己都觉得很棒了。 我倒没觉得老师觉得我棒，我自己觉得画画打发时间很开心。然后呢美术老师也非常的，那个时候吧，每天下了学就到老师家里面去学画画。老师呢会把他太太买的裤子的面料啊都给我们当了那个衬布啊什么之类的。当时那个单位吧也是条件比较好，就是很多的同事，父母的同事什么都是哈工大呀什么一些大学过去的。条件还算不错，就是属于小时候生活那个条件蛮好的。 所以就是说在美术这件上你受到的启蒙教育是既自由也充满乐趣的。你在读本科的时候学的是服装设计吗？ 对对对。我当时是想考的是就是纯绘画艺术。但是呢还是不够有自信。然后觉得还是考一个跟美术相关的一个专业， 就这样子比较安全。一定能考上一个大学。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本科之后读研究生在北服。 对。 那个时候是你觉得确定了你要跟服装相关，还是说只是为了一个更高的学历？ 我是大学期间一直在做设计师的兼职，做了很多的服装企业。因此呢大学毕业的时候是22岁嘛，就感觉到这个服装设计单独在服装企业里工作的话呢，自己已经看到前景是一个什么样子。当公司它的品牌的制式吧还是相对固定，那你在里面想要发挥的余地是不大的。它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工作职能是跟办公室职员相类似的。 也就是说它是事务性的一个工作。 没错。 而非创造性的工作。 对，创造性会占的比重很小，非常非常小。尤其是当时的那个90年代末期的那些企业。这个话就不要说了，就是说现在不是白领了，没有没有共识的那种企业。 那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我要拥有一个我自创的品牌吗？ 没有。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 研究生毕业。我大学毕业停了3年考的研究生。考了研究生之后呢，研究生期间呢由于社会实践能力比较强，就是毕竟工作过一段时间了，参加过一些比赛。毕业之后朋友建议我留校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过考研究生为了留校做老师啊，从来没有想过。 就现在你享受做老师的这个过程吗？并不。 也不是。 很矛盾。 就是、当老师吧是那样的。如果是说你上课的话同学跟你互动很好的话，那你真的是很值，就觉得上完这一天很累了，回去的路上也会觉得很开心。但是你来上课的时候呢，正赶巧这个班级他各种事儿他来的特别晚，然后也不太在意你讲的事情，那你就觉得很失落。所以有时候这个当教师吧它是一种 并非你完全可控。 没错。 所以你是一个很喜欢 从你选择这个自创品牌，选择要当独立设计师，包括你对当老师的一些感受，你其实是喜欢所有世界在你的掌握之中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安排。我学习很烂的，我经常跟同学讲，我现在当老师是一种因果报应。我专业课虽然老师比较赞赏，但是我属于那种极其不用功的孩子，文化课就更加差了。我属于在那个老师旁边坐着，就讲台旁边安排一个座位的那种同学，最后临门一脚会努力一下。我给你讲的例子就是，我虽然那么烂，但是考大学语文成绩还是全校排名第二吧，综合成绩全省第四。天天就属于去找鸟啊，抓鸟玩啊，搞各种小动作。我年龄在班级里面属于小朋友。然后尤其是画画的那帮同学呢，都比我大很多。然后他们看待我就像是小孩一样。 你今天给自己的这个品牌取名叫自觉， 坐在那儿就这样待着，待在家里无聊嘛，然后觉得工作也就已经踏实了。然后当时有个出国的机会，因为是参加比赛，然后免费给你读书的那个学费的，然后呢我也没去，因为留校工作，我觉得刚一留校就跟学校请假去读书不好，然后我就待在家里，然后小孩也生了，婚也结了，就好像没什么事情做了哈，天天就这样子也没什么乐趣，就想着还是应该，就想我得自觉干点什么，还干脆叫自觉， 就叫自觉。但是后来成立公司了，对不对？ 对，慢慢慢慢，它变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 你一开始有这个品牌，就去注册淘宝店，淘宝店是什么样的一个门槛？ 很低啊，不用品牌的。 你的第一件衣服怎么来的呢？ 就是自己做吗？ 你就第一批多少件衣服？ 都不记得了，我当时是跟一个学生还有他的妈妈，三个人我们做衣服， 就是自己设计，自己买面料，自己生产，不像现在有十几个工厂。 没有，很简单。 现在你还参与设计吗？ 我是主力。 现在你是主力，你的团队是怎么分工的呢？ 像运营的小伙子就是黑客级别的，电脑技术过硬，版师呢也是行业内非常知名的，就是技术也很过硬啊，包括设计拍摄这种老师都属于无冕之王 啊。那现在你的团队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哪个部分是比较弱一点的，需要你操心的？ 觉得现阶段我虽然一心多用，但这个我能够隐约感觉到这不是一个 长久之计， 它不是一个常态。它现在这种反映给我的这种信号，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启示吧，我觉得我应该注意。在现阶段就是它会把我的精力扯得在一个平面上扯得 分散， 很分散，然后那接下来我很难在一个点上去把它做深入了。 你是怎么去判你们生产了多少件？ 我们一般是先小单，第一单首单的话就是一卷布的话也就是几十件，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库存的。 OK， 然后几十件卖完的，就卖的过程中你来判断，接下来做多少件？ 对， 你通过哪些指标来判断？ 收藏、加购物车、咨询。 听起来没有通过购买的数量判断， 购买也算是一个，这几个综合起来。 现在库存。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love me love me，甩掉那些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北京奥智旅奥迪中心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7度，南风1到2级。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明后两天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低温，会有雨夹雪天气以及小雨天气，所以提醒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 139-3134-9178。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伴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你的回答让我惊讶，因为通常我采访服装界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库存是个负担，然而你是因为没有库存所以你有点着急。 对，我没有。 那这个说明两个问题啊，一方面是自觉服饰卖得很好，另外一个是你胆量也不是那么的大，你没有去囤货。 没错。 嗯，那这个前者是你控制的还不错，后者呢是你有点保守。 嗯， 有打算去改变这个状态吗？ 你必须得去改。 现在你的第一单通常做多少钱？ 现在第一单差不多要3倍了。3倍的储，我们的出款速度很快，其实一个月头单生产，在加工厂线上生产的就得60多个款式。 嗯，所以你全年的 SKU 有大概？ 去年的话是400来个。 400多个。3月28号的这场秀，它是你个人这个设计生涯的一个标志，但是它可能跟自觉的这个纯商业领域是两件事儿。还是说，其实做这个秀，当然也为自觉来做一些宣传？ 对，它为自觉做一些宣传。 但是它并不一定是我们2017年的在售商品。 对，没错，它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演化成产品。嗯，它体现的是一个综合审美素养的一个锻炼。 嗯 嗯，它不是完全商品化的一个设计。 嗯嗯，后面的发展你会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前7年是做商品，做商品也是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事情，不能耽误自己的青春年华。另外一个目的也是为教学做服务。当时我考量到的是学校里对于电子商务这块的触碰很少，我呢很想接触这个。但是如果是通过校方去做一些调整的话很难，就自己先做起来再说。它里面也体会到了，就是自己做这么多的实践，包括经营，包括设计，包括商品，包括供应链等等，它对我的教学是他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学生他反馈给我的信息也非常的宝贵。就每一届学生他都是年轻的血液，我始终不可能跟这个社会产生断层，这个东西它对于设计师来讲非常非常宝贵。就是他不断的是在接触着一个新的时代。后半节就是说拿今年第7年的这么一个定位来讲，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走上前台了。作为就是您说的这个，我们作为自觉的一个宣传，作为自己的一个宣传，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这场秀距离你的上一场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这是处女秀。 真的？ 这是处女秀。之前 那真的很有必要。 之前做过的秀呢都是联合秀，作为参与者的那种联合秀，比如说我单独设计某一个系列，或者单独设计某一项单品，这样的。那么这个秀呢，一旦开启，它是至少是要有一个延续性的，比如说冬天还有，明年还有，对，它是一个至少两年的计划，两年就是四场的一个计划，然后这个期间当然不可能终止了目前的正常的生意，正常的经营哈， 对， 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相互结合。我会这样安排，就是我提出我的需求，我大概的设想，他们会去领工的，他们会觉得我擅长哪块，我做哪块，做哪块。那其实在这个方面，就您说的这一个部分，我像是一个指派任务的那个。但设计方面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考验。不管请什么样的朋友过来参加莅临指导我们的这个秀，产品本身是会说话的，产品本身好与不好，大家心里很清楚。 那你本人是更钟爱你这个秀上面的一些产品，还是也很喜欢在淘宝店里能买到的自觉服饰？ 秀场的衣服设计起来更过瘾， 但是对普通人来讲，那个是酒，然后你淘宝店里的自觉服饰，那个是米饭，是可以天天吃的。 怎么跟厨师差不多吧？他天天如果炒蛋炒饭， 他也想做点大菜， 对，他肯定 想 做，想 做活跳墙。 对对对， 你自己会穿你那个秀上面的那些服装吗？ 这会，我会的，穿上之后洋洋得意，得乎忘形的那种。 哇，好期待28号那天看到你和你的作品。我现在可以跟大家透露说，那天的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基调？ 我是希望它多少是跟现代的时代文化相关的，它不是脱离当下的这个时代文化。那么当下这个时代文化它是现代的都市的，所以在这个方面至少这个衣服是当代的。另外一点，我是希望它就比较中性，它一女一男，它比较酷。另外呢，它不是特别在意着装的基本主模式，就是两个袖子啊穿在身上，肩膀为支撑啊，它穿着的方式比较的随意。包括模特的出场顺序等等这些事情，它都相对说是松弛随意的。 现在对你来说设计这件事儿，它还是爱好？ 超出爱好吧，它也不完全是职业吧。 就是你的一部分。 对，它是一部分，还是需要独处。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手绘呀，还是用电脑？ 我偏爱手绘。 现在最想要画的整个想要画风景，油画、水彩、水墨，还是 能有什么就有什么就行了，主要是能有那个画那是很舒服。 淘宝店铺现在有多少关注？ 好像15-16万粉丝啊。它的客单价比较高 啊。 然后我们中间调整过一次风格，在淘宝上提高一点客单价，提高100的客单价其实是挺风险的一件事情的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风格重新被明确化了、明晰化了，而且客户的粘性越来越高。这就也就是让我更加坚定，设计师还是要传达自己的声音，要做自己满意的作品，不管在什么品上，我觉得这个消费者他是能够领会得到你的产品的味道和灵魂。 独立设计师没有成为一个知名的商业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太过于强调个人想要表达的东西？然而那些成功的商业品牌，他可能更多的去捕捉大众的需求，但其实你刚才的回答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在做大量自我表达的这个设计师，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商业品牌，好的商业品牌。 没错。我觉得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综合的原因吧。一方面是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它在过去90年代起来的这一部分中国早期的这些品牌，它还没太有意识到就是个性化标签的重要性。而现在呢，个性化标签被人们所重视了，但是好像又不太允许有那么长的一个品牌积淀的时间。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其实这两方面的矛盾并不是，说是你这个品牌应该大众，你这个品牌应该小众。它不是两个问题。不是，它是两个问题，不能变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设计师，很多独立设计师会把这个事儿 想成了我是不是我的产品太小众了，因此我没有市场。不是，它是背后有很多综合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你的商业合作伙伴， 对， 公司做运营的同事，这些都很关键。 没错没错、 课堂上的同学们分享 会讲设计课啊，效果图课啊， 都可能会讲到你在商业上的思考。 对，我会给他们启发，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体会吧。 对，你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有幸听到过像你一样做商业又做设计还接触电商的老师？ 我的老师是服装行业里面学术派的太太，他给我的滋养不仅仅是学识，是做人方面的。然后呢，商业化的这部分应该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会给我一些挺奇怪的一些突然他们可能也不在意的一些意见。那是发布会这个事情，他跟我说，我说实际上就我们的商业经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是明年做更为合适，更为从容。他说，就是圆圆，你应该把你发布个人作品这件事情放在整个人生的角度，这个角度去考虑，而不是放在仅仅是公司经营的这角度上去想。就是你除了公司经营者之外，你还有一个设计师的身份，那就下定决心做。 有没有去找融资的念头，或者说有人来找你？ 有过几次，最后种种原因放弃了。但是整合在一起，一定是各自的优势有所发挥的，而不是相互制衡。有正确的价值观，有能够跟我合拍的一个价值观，这个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呢，它能弥补我拓展渠道的，还要有团队内部管理的能力。 这样子就可以分散把设计师的 和

感觉心在停顿，心在跳动。